而侯宝林先生对自己的谆谆教诲，刘文亨都牢记在心。从他的表演当中，咱们可以看出端倪来。下面呢，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刘文亨和王文玉表演的相声《打金枝》。 这个节目是您写的？ 不，不是我写的。反正我们对这个比较熟悉， 研究的好。 什么研究啊？干合适，思合理。